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9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45。 好，我们其实我跟一八是蛮久没见面的。 对，我们这次是离上架日最近一次的录音，哎，我们真的休很久， 隔了一个月左右吧，因为前面就是库存太多，然后我们就趁机休息了一下。 上次是7月25号录音，现在9月19，哎，要两个月了。 对，我真的很久没见哎，难怪我们刚话那么多。 对，今天呢，我有一个可爱的近况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人生中杀了第一颗柚子， 耶、yeah, ，就在我旁边。 中秋节快乐，大家！ 大家中秋节快乐。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 因为毕竟连物都要传统。 我没有啦，我就是有一点，我就算有点娇生惯养，或者是可以说我家里有蛮幸运，有人可以帮我做一些比较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像处理水果之类的。 对，处理水果之类的，所以我以前看到的柚子都是它已经是一个可以吃的状态，只剩肉。 你没有看过它绿色形体的状态？ 对，不管是外皮还是内皮，就都没有。应该说我看过那个外皮，可是我连不起来它是柚子的外面，因为我戴过柚子帽。 啊！但你没有办法想象它里面肉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柚子帽是柚子帽，然后 柚那柚子帽是哪来的？ 就是你小时候很单纯 啊，所以如果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你第一次剥柚子，然后我要骗你说柚子可能要先炸一下，然后才能扒开来，你也会相信？ 我会相信啊，因为我没有不是，可是我大学就是还没有这个经验。我跟你讲，我到大学 好可惜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学好像都非常爱我。我有同学会帮我送水果，哎，而且就是他们是切好的苹果，已经削好苹，然后用好的柚子什么的。我真的大学都会获得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上辈子是什么地方的什么重要人物？ 没有，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个大宝宝而已吧。 你说《千寻》里面那个大宝宝？ 对，你看我到26岁我才下人生第一颗柚子， 也是一个进步了，人生的里程碑，可以写在脸书上面的那个第一次剥柚子。 我等一下会发文，我会为了这颗柚子发一篇文。 好，恭喜你！我们录音的大概隔几天就会是中秋节这样子，所以一八才就是你如果没有给我柚子的话，其实我今年应该是吃不到柚子这件事，有种。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住家里，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妈妈会买啊，或者是别人会送。可是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之后，如果没有这种亲朋好友就是来找我的话，我会觉得我有点跟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我有点像山顶洞人。 今年中秋节会回乡吗？ 啊，今年中秋节比较特别，是会跟家人出去。 你们去哪里玩？ 预计要去花莲。 哦，开车吗？ 应该不会开车，应该也是坐交通工具这样子。 但花莲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用大众交通工具在里面游玩。 但因为去的都是那个家长，所以你就知道老人家的行程，不会到就是去那种什么荒郊野外，就是买跟休息。 我过几天要回你的家乡，要去你的家乡表演，就是过几天。 你最近是不是去很多地方啊？云游四海。 对，我最近开启了一个新的场馆，是台南的文化中心，这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我接下来过几天要去高雄卫武营。 啊，高雄卫武营，这前阵子才刚盖好，不是吗？还是那个前阵子已经 在前阵， 看我就说我是山顶， 大概是几年前呢、欸？ 我到现在没去过哎、欸。 可是他休息室， 我上一次看到他是他还在就是施工的时候。 没关系，就是也还好，就是一栋建筑物，然后旁边有一些草。 OK。 可是他其实你出捷运站就到了，所以如果你有回高雄的话，我觉得可以 好，我下次就去看。 好。 OK， 反正你最近很忙嘛，我看你好像就是台中啊、台南啊，然后到处跑，又去桃园什么的。 可能到九月底过后就会还好了、但我当然希望可以一直有事情忙下去，因为最近疫情又开始有点升温，其实艺文都会有一点害怕，就是表演艺术者， 怕又回到之前的状况。 对，那3个月就是什么都没有哎、然后在去年的前半年也是什么都没有。 好了，希望你的工作现在接下来就是都很顺利。 我也希望。 好，那 因为我们就是这一部音档上架的大概前三天， 嗯， 或者是9月28的教师节， 嗯， 所以呢，我就是想今天我们就是来聊聊关于老师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现在问18，就是你有没有比较生命中比较印象深刻的老师？ 我可以先从不好的开始讲吗？ 当然可以啊。 我记得我之前可能有说过，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是没有结婚的， 嗯。 然后我爸爸是本来就有一个家庭，然后后来遇到我妈妈生下我，但他有回去原本的家庭这样。然后我国中的班导师是知道这件事的。有一次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好像我真的忘记是什么事情，因为他接下来讲的这句话真的太令我印象深刻，到我真的不记得我到底什么原因会被他讲这句话。 嗯， 反正他就跟我说，没关系啦，反正你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哈？ 对，我 这真的 不 行欸， 我 不 知道他是想要跟我开玩笑，想要跟我拉近关系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句话，他让我一直记得到，就是已经10年过后的现在，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可以。就是拜托所有现在正在当老师的人，真的不要跟小孩讲这种话，他会认真欸，他可能听不出来这是玩笑欸。 这就算是玩笑，也不能讲这种话吧。 对，反正 他那次讲，他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老师 的人，就是包含他，嗯，他是国文老师，我觉得他国文也教的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国文不好，所以我觉得他教的不好，但可能 也有受 这件事情影响，就让我对他的观感非常非常的差。 讲这种，还是国文老师欸，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没有说话的艺术，给我去上课好吗？老师， 对啊， 对， 这真的会让人心里会一直有阴影到现在。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讲完之后可能就会忘记的人，所以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只是这件事情有一直被我记得。 嗯， 对， 那表示还是占有一定的分量在啊。 对，但我有点不想要这样。 嗯哼， 对，就感觉我好像是抓着一句话不放，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就是偶尔还是会想到他这样讲过我。 嗯嗯，哇，真的不行欸，没有一些正面的例子吗？ 正面有啦，也是有。可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家长跟老师不合的经验？但你其实很喜欢这个老师。 我的经验里面好像还好，我妈都跟我老师就是在同阵线。 啊 ，OK， 有一个老师，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疼我嘛，就他就是对我非常好。可是因为他就是学费收的比较贵一点，所以我妈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敛财的人。但我觉得他不是，他就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我想讲我那时候的生活，我在国中是念普通班，然后我高中要去考音乐班。那在这中间的最后一年，国三的这一年，我就几乎都没有去学校上课。一周5天要上课嘛，我只去学校2天，我请假3天，然后那3天以及周六周日，我全部都待在这位老师的家里。 就是一对一上课这样子。 嗯，他算是一个安亲的功能吗？他就是让我待在他家，然后不管是写作业还是练琴，然后上课，他是钢琴老师，然后可是我主修是竖笛，所以他也会让我在他家练竖笛，他会矫正我吹竖笛的身体的外在看起来的对姿势的样子。然后还有他会教我学科这些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想到要上课就会上课，所以其实我一周里面会不止上一堂课而已。 嗯， 他可能就是一周就是这样，你去5天，他收你5000。 嗯， 然后那时候我妈又有在跟他熬水，他是打折收4500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比较没有概念，所以我也会觉得他收的很贵或干嘛。可是你后来长大都想想，我一周在人家5天欸，人家还要煮饭给我吃欸。 哦，他还有煮饭给你吃。 对，然后他还就是譬如说他想到要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去上课。 嗯， 别人在上个别课的时候，就是视唱乐理听写，就是音乐系的人可能知道这是什么，就是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他如果是在帮另外一位学生上课，他也会叫你过去旁听。所以等于你一周可能会上到非常多堂课，练习过非常多次，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上课的时候非常凶的老师，他非常有原则，可他下课会很愿意跟你聊天，感觉很像你跟他讲一些人生上的事情，他也会就是很认真跟你聊天。我觉得这种老师是让我觉得最好的。 嗯 嗯。 你呢？ 我的话，应该说，我刚刚说的是印象深刻，但我现在想要讲的会是我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几位老师。我可能在前面几集可能有提到，就是我不觉得我的生长的环境是完整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常常会有一种缺憾的感觉。但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就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一直都有遇到一些就是对我蛮好，或者是影响我蛮深的一些老师。 我想问问看，就是美术这方面的学生会不会有主修老师这种东西？ 你说在小学的时候吗？ 不是，就是在你大学的时候。 我从求学到一直到大学，我都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上来。 所以大学的时候不会，学校不会分派主修老师给你这样？ 不会 不 会，不 是这样子进行的。 不会，顶多就是美术老师额外再稍微指导你，可能利用午休时间，但他不会是你的主修的老师这样子。 Okay. 我不知道一般美术班是怎么做啦，有可能应该会有，但我的经历就会是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一个稍微会画画在班级里面的一个普通人这样子。 OK， 对， 因为我接下来想讲的是我的主修老师，他是我。我想讲的两位都是主修老师，是我高中跟大学的老师。我想给大家一个就是主修老师这样的概念，因为像我们学的算是专业技能，所以他会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德高望重的老师去指导你这项乐器怎么演奏，然后包含你的诠释，对音乐的诠释，还有他进而其实是会影响你的价值观的。我觉得老师是怎样的人，基本上你教出来学生真的就会是怎样的人。那我想讲我高中的主修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爱他，我即使到现在都还很爱他。就是你看，我如果从高中毕业开始算，我十八岁毕业，我现在26、27，我已经毕业8年左右了。可是我每年老师的生日，我都还是会回去送他生日礼物。 哇，你真的是很爱送礼。 对，你 get 到的重点很怪。我前5年应该是，就是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召集以前的同学回去帮这位老师庆生，回高中。可是到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就一方面是真的没有时间，因为就要你要回到中立这个地方，可能就要花一大段时间，再加上大家很忙，不只是我 在忙，你还要聚集人这样子。 对，然后要大家约到一个时间，并且也要老师在那边的时间，那就真的是没办法做不到。对，我想讲讲看他的上课方式，然后想看看你会不会有类似的经验。 好， 就是这位老师他其实是一个修养很好的老师，你不管那天吹得多烂，他都不会凶你。但他是一个会让你觉得这个气氛非常凝重、非常可怕的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譬如说那一天你很明显这周就是练得很少，或者可以说就是没有练，你就是去那边才刚第一次看谱的那种裸考裸上课那种。然后我就去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不会凶你哦，但是他平常可能，譬如说你吹错，他就会叫你停下来，然后跟你说这边哪里错，或者是你这边音乐诠释应该怎么样。他那天会超可怕，他会就是不发一言，然后站在那边看你，然后他整首你吹完之前，他都不会叫你停下来，你错音百出，然后你一直停下来，他都不会讲话，哇，超可怕， 他用气势压制你， 没错，然后。通常都会，就譬如说你吹完一首，老师就会说，哦，你这边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但是呢，那天他就只会说，好，继续，下一首，下一首。你整首 你心里就错的要死。 对，你整堂课会听到的就只有，下一首，继续，他却也没有骂你，可他让你觉得这个氛围炸可怕的。 他想让你自己心里感到愧疚。 对， 这道行很高 他很成功， 他不需要生气耶， 他完全制住我。我超怕这种老师，反而那种就是真的会在课堂上大吼大叫老师，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他就是已经把底牌先给你看了。可是这个老师他感觉他就是还握有一手， 还握有一手。 但我觉得这个道行很高，就是怎么样做到不生气，可是学生会害怕的。嗯，这很厉害。 你有遇过这种老师吗？我比较好奇，或者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啊之类的？ 我刚你刚讲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我以前高中的数学老师很可怕。嗯，他就像是一只熊一样。 他都是我吗？ 没有，你是可爱的熊，他是猛兽。 OK。 他是一个男的，然后就是长得很高大，然后就是身材又就是肥肥的，就会活像一只熊。然后我是真的害怕他，我是真心的恐惧他，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那个压迫感很重，他就是常会上课上到一半就突然生气，然后就摔东西，或者是说可能他讲一讲，然后讲到生气，他就会用台语骂脏话。 哇、wow、 他是一个就是情绪控管很差的人，他是我真心第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差点哭出来的老师，然后我偏偏还是我以前是当学艺的，帮他收作业，我每次只要跟他讲话，我真的都吓得要死。嗯，然后我其实不太会就是真心的去害怕或者是讨厌哪一个老师，顶多就是他教的不好，可能就是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可是那个老师是真的让我心生恐惧到。 他教的好吗？ 他教的。你如果是数学好的人，或许不会到太糟，但偏偏我就是数学很糟的那一种，所以他不管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他每次就是会派很多各种可怕，就是很多的作业给你。然后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不是会考段考考卷吗？他的段考考卷永远都是手写的， 超可怕。 手写，他自己就是洋洋洒洒的，就手写写了一大堆，就是公式啊，或者是题目什么的。然后 我觉得这种很可怕，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压迫感。 对，然后不是会有那种选择题吗？选择题也是用手写的 ，A B C D。 哎、欸，这很有压迫感。 对，然 后看到老师的手写字会很有压迫感， 确实会很有压迫感，而且他的字又很丑，就是常数学已经看不懂了，然后还要看他字在写什么。 挥毫哎。 对，然后我其实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就是学校里面可以允许这样的老师就是继续教书哎、 欸。但音乐教室也有这种老师。 但是因为是在公立的学校，照理来说，如果是有问题的教师的话，可能会被考核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一直。至今无法理解为何他现在还在那个学校里面。他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是同前男友啦，不是男朋友，前男友是同一个就同班，我们同一个学校然后同班，他刚好也是数学很烂那一个，我们两个就是数学很烂的 couple。然后 couple 他那个老师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针对我的前男友，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他就是。上课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是他问他老师问他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还是他考试考太烂，他就是叫我的前男友就站着，然后就是痛骂他好像五分钟还十分钟，然后还就是丢书在地上这样羞辱他。 太严重了吧。 非常严重，所以我到现在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可以就是继续待在那个学校。但以前小时候不懂啊，小时候就是觉得说就只能忍耐。然后有时候就是这个阴影至今，有时候我做梦还会梦到他。 欸，我想讲，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老师。反正我们学校就是要上个别课，然后他就是会摔你的谱出去门口叫你去捡，然后去别店垫好再过来。 对啊，我觉得这样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羞辱学生。 可是会不会是学生讲不听？你就是回来。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讲不听，你用羞辱的方式就是不对啊，这是人对人之间的一个尊重、欸、而不是你上对下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羞辱别人。嗯，这个心态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是高二吧，高二是数学太烂，然后后来高三的时候就索性不修数学。 可以不修数学？ 就我们的学校是可以选修的。那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就是之后要考的考试都跟数学比较没有关系、嗯、所以我们就侥幸的逃过了一劫。不然我就是要在那里再继续再待一年，我真的会被吓半死。 欸，我们高中的音乐老师，就是不是音乐班的老师，是普通班的音乐老师，有上过新闻，因为他音乐课把学生当掉一半。 当掉一半了？ 对。 是他自己的私心还是真的 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好像是他精神状况不是很正常。然后，但他还是在那间学校待了非常久，哎，所以这些老师真的是可以活在那里非常久，也是非常厉害。要么这个老师真的是背景很厚， 也有可能是年资很长了， 然后没有人敢动他了， 也是有可能的。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常会觉得说，就是还是有这样子的老师在学校里面，就会觉得说，应该是说旧体制的老师们一直没有就是换新的话， 对， 你就会一直让学生还是活在旧时代里面，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但你教育者的想法没有改，或者是对人的态度没有变的话，你要怎么去带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 我想提另外一位主修老师，是我大学的主修老师，大一大二。我大二的时候，我大三的时候，他因为蜘蛛网膜破裂，然后离开了。可是，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过得非常健康的人，他会爬山，然后吃得很养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突然就走了。 对啊，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其实跟身体，就是你吃得很养生或是过得很健康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生命结束就是会突然结束， 就是很脆弱。 对啊， 我想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就是让我觉得我树敌虽然这件事情我的主修不是让我非常有自信的一个项目，可是我觉得他有让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好，就是他是觉得你真的错了，他不会姑且容忍你做错，他会把你整个都打掉重来的那种。然后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整个学期都没有吹到曲子，我们就是一直都在练基本练习。 哦，真的？ 然后 蛮硬的。 对，最可怕的就是我们通常主修课就是一小时，他都会就是上到三小时。就我嘴巴跟腿可能都快要烂掉，可是他还是会继续上课。那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可是现在想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位老师他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你身上。 对啊，因为你自己花了三小时，他同样也会付出三小时给你这样子。 但他不会特别告诉你你哪里变好了或什么的，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就进步了，突然觉得自己知识正确了。有一天他就会养成你正确知识的习惯，或者是有一天你会突然觉得音色就变好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老师。他是我的主修老师之外，他也是我们班导，我们同学都跟他很好，还会去他家玩。 但我觉得他是怎么讲，听刚刚那样讲，会觉得就是他没有很张扬，或者是他觉得就是教学或许就是这么的一回事，在学生身上付出很多，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值得说嘴的事情。 对， 他不会说我对你身上付出那么多什么之类的，用一些情绪勒索的方式，可是没有，然后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自己的改变这件事情。那最后的话，我就是想要分享一个比较近期的，因为刚刚前面都是讲国小啊，然后以前可能我有讲过国中的老师，然后画室的老师，几乎我的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就是蛮帮助我的老师。那最近就是比较近期的老师是我去实习的时候的一位就是带我的指导老师。他的话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要从学校的那个教育学程要结束，然后要去找实习学校的时候，我其实蛮不积极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对于我自己要不要当老师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存疑跟质疑。因为其实一开始我的本意我并不是真的要当老师，我没有那个伟大的志向，我那时候纯粹就是要报名教育学程，只是为了让家里的人安心。这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 提到过。对，所以其实我的动机一直都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纯粹跟单纯。就是我是真的想当老师，所以我才去学教育学程这样子。但我就是在大家都已经找完了学校之后，我都还没找。然后就是学校那时候是要把你的个人资料就是要寄给学校，然后还要审核，不是说你只要去了就可以成为那间学校的实习生。所以我就拖很晚，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真的没什么 list， 就是到底要去跟哪些学校说我想要当实习生。那因为一般就是学校如果你要去找实习学校的话，有几个方式，一种就是找家里比较近的，一种就是找你以前的母校。但因为我们学校在台北，那我以前是高雄人，所以我的学校在高雄嘛。那 学校有规定说，就是实习的学校不能是好像哪里以南都就是会太远，你的就是教授的指导老师会找不到你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又没有人脉，我也没有认识的老师，然后我对台北学校又不熟，我就是处于一种就是半放弃的状态。 嗯，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是我好像上了某一堂也是教育学生的课，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突然来了灵感来，我就跑去前面，然后就是问那一堂上课的教授，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学校。 嗯， 他就随便跟我讲了两，他没有随便啦，他就是跟我推荐了两间就是新的学校，那就是这样讲了一间国中，然后讲了一间高中，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去国中，因为我觉得国中很可怕，因为我自己以前国中生的时候也很可怕。 嗯， 对，所以我就去问了另外一所高中，那个高中它很新，它才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成立两年吧，两年还三年， 哦， 非常的新。然后我就只问了这么一间，然后就上了。 嗯， 对，就不像其他人，可能他就是找他的母校啊，或者是找了很多其他的学校，然后一个一个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进去这个学校实习的时候，我就已经算是蛮幸运的。然后进去学校之后呢，因为我的专科是美术科，就是高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科目的。那我的科目是美术科，那美术科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来说其实不多，顶多就是一到两位，其他可能就会是代理教师。 嗯， 所以我刚好带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在那间学校很有重量的一位老师。 嗯， 但他不会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是会很善，就是使用他的权力什么的，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存在在学校有点像是大佛的感觉，就是他的存在让大家都很安心， 嗯， 就是大家都很信任他，然后就是都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嗯， 但他以前在我就是进来的前一年，他是那个学校的学务主任。 嗯， 那后来我进来的时候，他就是不做学务主任，他退下来就是当导师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导师还是学科都是跟着他。 嗯， 那他给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是在我最就是脆弱跟就是崩坏的时期遇到他。 嗯， 我甚至可以这样子很肯定的说，如果我在那个时段那个时期我没有遇到这个老师的话，我可能就会坏掉。 嗯， 我是真心的，就是身心都会坏掉的那种。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生病的状况，其实已经很糟了。 嗯， 我就是为了要就是看今天录这一集，我还回去看了我以前就是实习的日记。 嗯， 基本上每天都是写我在哭。 哦， 因为实习的压力很大，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我的那一位老师他，我的指导老师他对我就是很严格。所以他对我的要求会比其他就是指导老师带其他的学生的要求会来得多，然后他又在学校就是一个很有重量，然后很有分量的一位老师，我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撑得起这个称号。 嗯， 就是我要说哦，我是谁那个圈圈老师的实习生，我必须要撑起这个称号，我不能把自己做得太糟或者太烂，会觉得说哦，你根本就配不上这位老师。 真的会有人这样想吗？ 不会有人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心里那时候确实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在，就是我会希望说我可以撑得起这个名号，所以我就一直为此就是感到很努力，但我不会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压力让我去讨厌这个老师，我反而会觉得很感谢他。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常常就是会有那种常会有那种神爱世人的感觉，就是去开导你的一切。那我为什么会说我如果没有遇到他我就会坏掉这件事情，是他常在我就是心里觉得已经快要不行的时候，他给我很多的鼓励。像然后我刚刚突然在刚我们不是中途停掉然后去上厕所， 嗯， 我就突然想到说他是一个我唯一一个我会在他面前展现脆弱一面的老师。 嗯， 我平常是一个很硬的人，就是在别人的就是 外面的人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硬的人，我不会让别人看到我觉得我很不好或者我很脆弱的一面，但是在那个老师面前的时候，我是忘了在他面前哭了两次还三次。 有以你来说， 以我来说已经是很难得，因为我从来不会在老师面前哭。嗯， 就是就算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或者什么的，我顶多就是讲完话或者是结束，他可能离开了，我跑到厕所或者什么的再落泪。但是他面前我真的会受不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是他让我第一次要带一个班级，就是上一堂课上完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压力爆山大，神大，我也不知道我在怕什么。那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教不好，或者是我很没有自信什么的。然后在上课的前五分钟，那时候午休结束的第一堂课就是我上课。我在午休那时候就跟老师讲一讲，讲到站在外面的走廊，我就讲到哭。 哦， 就是他超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哭的，他就是一直觉得说你就是教得很好啊，你为什么一直对自己很没有自信这样子？ 你还记得那堂课是上什么吗？ 那一堂课哦，好像是我教设计的第一堂吗？ 嗯，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为了我自己的主就是专业科目，然后去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 嗯， 对，好像是啦，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上什么不是重点，因为其实我都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我是对自己在上台的那个心魔，我没有办法克服这样子。 Okay. 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不是上课前五分钟就哭了吗？然后哭完眼泪擦干，然后就直接上台了。 哇， 就是很硬。 请问学生有发现吗？ 学生没有发现，就是我一切都表现，就是我跟你说啦，我蛮善于伪装的。 嗯， 在别人面前我就是会表现得很正常的样子。然后下课之后，老师就一脸困惑，看说你教的很好啊，你为什么刚在哭？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常常就是可能会处在一种，就是他觉得学生明明就很好，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这么没自信？但是我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自信心真的是降到谷底，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爆肝烂的人。那个时候看日记里面，我也都是这么的写，觉得自己很糟糕什么的。但是那一位老师总是告诉我说。他很肯定的告诉我说：“你不可能教不好，你不可能不会教。他”他总是会用这样子很肯定的句子，然后去让我去相信这件事情。 嗯， 这是也因为他这样子，就是持续的催眠我半年，然后就会让我在课程就是实习结束之后，好像觉得说：“啊，我好像也真的没那么不好。” 嗯， 他等于从头再开始建构我的自信心，然后。在准备实习快要结束之前，就是他给我一个就是别的学校就是要考校甄的一个机会，就是他的校甄等于是说你就是要准备一个就是学校的课本，学校美术课他不是会有很多章节吗？那到时候的话就是去抽考，你抽到哪一章节，你就是要上台去教那一章节的课程。 他是现场抽的吗？ 现场抽，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个题目。那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就是一个菜鸟到一个不行的菜鸟，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你就等于是说，整本课本你都要准备课程，然后你要准备教材，他也不会有投影片什么的给你。然后我那时候准备的时候，好像是已经报，就是准备考试的前一个礼拜还前三天，就是压力爆肝大。然后每天就是实习结束之后就是待在学校里面，然后做教材，然后就是备课什么的。那因为我不是美术科班出身，所以其实我对于纯美术的那些知识很弱。我其实能够说我根本就不懂。所以等于那些东西都是你要从零开始准备，然后从头准备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是自己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一边做教材，就可能要影印一些图片啊，然后互背啊，然后剪一些小东西啊，一边剪，然后就一边哭。 哇，那一阵子 哦，人生 哭都不用錢，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眼泪真的是多到一个不行，就像水龙头就失控的开关一样。那时候是你整个人就是觉得慌张，哎，我人生好像没到那么慌张过。觉得自己真的真心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一种，然后也是在老师面前，然后我就试教一次给他看，然后也是教一教，然后就教到又哭了。那时候老师，就我找老师，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不是刚刚跟你讲说他是基督教的吗？他抓住我的手，然后就是他帮我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越一边哭。 老师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嗯， 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基督教怎么样啦，但是 就是能够别人为我祷告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吧。就是我以前好像没有，从来没有人，没有其他的老师，就算很好，他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就是这么的 诚心吗？ 对对对对，这么的真心的，就是帮助我。 嗯， 对。但总结来说，就是最后那一场教师的真是就失败 ，OK， 我没上。 好， 对，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其实我是觉得我非常的感谢他。 嗯， 如果没有他，我现在会坏掉。 嗯， 真的会坏掉。但是现在的话，会变成是说，我现在心里会有一个坎，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做老师，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或是成就，我又不敢回去找他。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我觉得每个人他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生长方向。就算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我，因为像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老师，可是我还是会想要回去看看我的老师啊什么的。像我想他不会介意，其实 或许吧，但是我会觉得说啊，我好像要。他那时候这么的用心的带我，我却没有做到，就是可能大家一般的期待。 嗯， 那我会觉得说，那我要拿什么脸回去的感觉？我这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梗在我的心里面。我其实很想回去找他， 嗯， 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好像不在 一个成就里面， 成就或是常规的道路上面。 嗯， 那。我会担心我会不会让他感到失望，这样子。 你想太多了。 确实啦，或许是真的想太多，但是这是我一个很心里的坎过不去。 可是我觉得像，譬如说我跟你说，我说你想太多，这个也都没有用，就是会这样想，就是会这样想。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下定决心的再回去，就是跟他。聊聊以前的事啊，或者是聊聊一些最近的事，因为毕竟也就是结束有一段时间。但我那时候是我准备去澳洲之前，我是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不提到当老师这件事的话，应该就还可以吧？ 你说现在的生活吗？我也不觉得我就是有好到可以 跟他提生活。 对啊，对。 可以吗？可以继续讲吗？ 可以，可以啦。没有，没有，我刚刚就只是最后讲到是失望的时候，我就有种好像真的有讲到我就是内心真的很在意、很在意的地方，这样子。对啊，我们刚刚不是前面有讲了很多，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老师，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就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些嘛。你自己，我们两个刚好就是很特别。我们都有当过老师的经验， 嗯， 我们同时是学生，但我们身边又曾经是老师， 嗯，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对你来说什么样的老师叫做好老师？你自己的定义？ 我觉得好老师，我觉得要看是分哪个面向，看你是知识型的还是心灵型的。我会觉得像我刚刚讲的，他上课可以跟你是老师的样子，然后下课可以跟你是朋友，这种我就会觉得非常好。然后譬如说因材施教这很重要，你要知道这个学生来跟你学，因为像我们都是教一些比较专业科目的，比较才艺类的，你要知道这个学生他为什么来跟你学这个，他又分成就是他要不要去考试，他是不是有要检定，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是他是来上一个心情抒压的。我觉得身为一个好的老师，你要可以非常能分辨学生来的目的性，以及你要怎么对待这个学生。我觉得如果可以成功做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其实还不错。那一切都要建立在你的专业知识能力够以上，就是专业知识能力够，它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那接下来就是因材施教这部分，然后以及他上课的态度跟下课的态度，这就是帮老师加分的效果。 哇，你讲得很具体耶。 对吗 ？OK， 那换你。 我自己觉得好的老师，其实跟你刚刚讲的差不多。 嗯。 那我比较反而想要分享的是，因为这样子好老师的定义会让就是让我知道我不适合当老师，或者是我不当老师的原因。 嗯， 就像 我刚刚突然就是回去看我以前的日记，然后就会发现说我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我把它想得很崇高， 嗯， 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的地位，然后你好像必须要就是人品很高洁，或者是你真的要很能够当一个榜样给学生，嗯，但我常会觉得说我不够成为这样子的榜样在学生面前，那我对于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说很，我对于学生感到很愧疚， 嗯， 我觉得我不够资格去带他们，或是我不够资格站在讲台上面就是去指导他们，我常站在台上的时候会觉得我到底凭什么， 嗯， 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这样子的心魔会一直持续的侵蚀着我，让我就是会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就是问自己说我就是身为一个好老师到底是要什么， 嗯， 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才叫好老师，那不具备那些条件你就不能成为老师吗，或者是你就不够资格成为一个老师吗，尽管我很努力，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对自己问这些问题了。所以我刚刚没有讲到的是，我后来实习结束之后，我刚好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继续在那个学校就是待半年，当代理老师这样子，那其实就跟实习生的身份是不一样，我就是真的成为一个老师。那在那半年教书的期间来说，其实没有真的教不好的时候，但我常常就是会被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就是有没有资格这件事情环绕着我，然后就会变成是说我好像站在讲台上变成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当老师这件事情，毕竟你的所有的不管是科技还是你譬如说演奏技巧或者是绘画技巧，我觉得这都是日新月异的，就是其实当老师也是一种学习，我觉得不用把身为老师这件事情看得这么窄，这么高度紧张，我觉得在同时我们也是在学习的人，即便我觉得这样讲给学生听可能不太好，因为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义务要等你成长成为一个老师， 确实啊， 对，但我觉得在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刚毕业， 哦，对， 我觉得我是喜欢我们的互动的，因为同时他是我真的第一个认真教学的竖笛学生，然后我到27岁、26岁才有一个，就是我的意思是其实有非常多经验比我丰富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我在这中间我其实非常诚实的告诉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教竖笛学生，我一开始就讲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讲，我觉得这甚至有损害我们公司的名誉，可是我还是说了， 嗯， 我觉得我是在教他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有些问题是我曾经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嗯， 所以我要去理解他，我要去了解他到底身体怎么使用，他口腔里面的位置，然后所有他的手指头、他的嘴型、他的，就我觉得我们的教学，它是你身体的每一个姿势、每一个小肌肉，你都会影响你吹奏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就要去想，我要去临摹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一路上我也都在学习他真的，我觉得他教我非常多，我觉得遇到好学生是好老师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他就是一个会练乐器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慢慢慢慢进步，我讲什么从可能我讲的东西他没办法理解到后来他越来越可以懂我在讲什么，我觉得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一起，我觉得算是互相扶持，欸，对，他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就变成一段很好的师生关系，然后即便他现在毕业了，对，所以我觉得不用把当老师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高度紧张，因为要想我们同时也是在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好老师，不是说我们第一次当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是我们每一次在当老师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开始，因为我们不会遇到一样的状况，不会遇到一样的学生， 确实 每一个新的状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习，就是把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事情看得宽一点， 我在猜我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我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的人，我会觉得说我不可以在别人面前 释放出我很菜鸟，我是第一次的那样子的感觉，我就没有办法像你那样有勇气的跟学生说，其实我是第一次。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一种诚实的告知而已，我也没有说勇气或什么的。 但如果在我以我的立场，我就会开始逞强，我就会想要把我 毕生所学的告诉， 或是还不足的地方，我要赶快把它补起来。所以我常常会把自己就是逼到一个，就很像那什么线拉得很紧绷，你随时一剪它就会崩开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边吗？ 我觉得所有的不足的来源，其实都是对于自己没有所谓的自信这件事情。 我在还没有遇到状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状况是什么，所以我要等我遇到，我才会有办法去学习。对我来说是这样。 但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把所有状况都 想到， 预先知道。那如果有遇到我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我就会开始责怪自己说，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你真的很高度紧张。 我在对于当老师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紧绷，所以会变成是说，在上课之余，我自己的压力在之外，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学生做互动。变成是说有点假的感觉。就我不是跟你说我会伪装吗？所以其实，在学生的互动上面来说，其实是良好的。但我没有办法内心诚心的、真心的感受到，就是学生对我的回馈，我感到开心。他可能跟我分享什么，然后我会跟他聊天，然后就是表现得很开心，但其实我心里是开心不起来，我心里没有那个感动。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对学生说谎，没有那个真心对待的感觉。我在猜，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可能跟我也还在治疗有关系。我对于东西的感知没有到很强，所以我就常常会带着这样一股觉得自己又做不好，然后心里又觉得愧疚，然后又没有办法对学生真心的那种心情，一直结束了那半年。但其实常常，等到我真的全部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再回头看，还是会有很多就是他们很单纯或是很真心的给我回馈的事情。好，就拿像我昨天又在翻日记，我又突然回想到一件事情。我记性真的不好，奉劝大家记性不好的人真的要写日记。你可以回去回想到很多你以前就是你可能忘记的感动。讲得好庸俗。 不会。 但是我以前就是除了那半年在高中当老师之外，我以前还有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一年的经验。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带得很痛苦，因为我那时候也还在生病当中，然后那个时候的课程很紧，他一天七节课，我全 整天是满的，然后但我就只去那一天，他就是终点教室这样子。所以那个会等于是说非常吃你的体力。然后也非常吃你的喉咙，你每天都要讲话。然后因为是小学生，然后又是三四年级， 很吵 又很不受控，然后一天到晚都在生气。 猴子啊，所以跟你们一样。 对对对对，猴子。我们那时候就是小六是猴王，然后三四年就是 小猴子， 觉得小猴子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教的当下，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开心的感觉。我每次去学校上课，我都觉得很痛苦。但是等到现在回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看到日记的时候，我突然回想起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教三年级，唯一 有一个班级是四年级。那个四年级的班级，它就是里面会有几个猴王，小猴里面的猴王。好，猴王的话就是常常会是带头作乱。那猴王旁边的小跟班们，就是哦，有些是乖小孩，但是会跟着一起作乱。对，那其中有一个他就是懒懒散散的小跟班。那他平常的话就是，可能听老师班导师说，他好像也是家里可能有点状况，可能经济或者不是很好，或是家庭结构也没有到很稳健这样子。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都一直特别的去看着他。他可是他听他的班导师说，他其实在其他课程当中就是都很不认真，就很随便这样。但他在我的美术课里面，其实相对来说算是认真的。好，这只是一个前情提要。发生事件的那个当下，是我们有一堂课是在捏陶土。捏陶土完之后，我们才要准备进窑去烧。但因为刚好那个小猴王的小跟班，懒散小跟班，他就是那一天好像受伤了，不知道是手扭到还是脚扭到，他就没有来上课。那他就非常的难过， 他就很想要手摇，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就是跟他们老师讲好了之后，他有一天的午休来，就是美术教室找我，他就坐在一个小角落，然后就开始就是做他的陶土。然后他做完之后，他就是我就跑过去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啊？”然后他就回头，然后笑着跟我说：“他做了一只小猪。”哦，他那个时候的那个笑容让我就是至今，我现在讲我还是觉得很想哭。 我看到了， 对，他就是跟我他可能在家里可能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是他在我课堂上面来说，他就是很用心的做了他那只小猪，让我觉得很感动。 嗯， 对，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我就已经记得他。然后等到我整个课程全部都已经结束之后，就是好像那时候是在高中已经开始实习，还是都已经结束了，忘记了。他突然寄 email 给我 ，email， 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我要结束了，我不会在那个学校了，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联络方式啊？”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又有老师的矜持，我觉得我不能给他电话号码，我就跟他说：“你写 email 给我啊，我会回信给你。” 嗯， 他就突然在结束之后的某一年吧，好像升上五年级还六年级。他寄了 email 给我说：“老师，你最近在干嘛？你最近好吗？我们就是最近要运动会了，你还记得我们吗？什么要不要回来之类的。”哦，看到那个邮件的当下，我真的爆哭哎、欸。 嗯， 我就觉得你会觉得说，我当下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可是你在学生的心中占了一个小小的地位。 嗯、 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当下会让我觉得我被记得了。 我刚听了，我跟你讲，我刚也有一点就是想哭，可是我觉得我的想哭跟你的那个、点不一样，是、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经历过太多太多太多复杂的事情、然后你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白色的， 对，它就是很单纯的，我会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去找老师，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心情，那么的单纯， 就很单纯。 他不会去体会到你当时背后，可能我对他凶啊，或者是我可能或许有讲出一些不适合的话，或者是对他凶，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他不会放在心上，他就是记得你这个老师的整体，他不会只记得某个当下。 嗯， 但我常常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凶，或者是我怎么觉得我没有办法组织好一个班级。 嗯， 对，所以这会让我觉得说。当老师的感觉会觉得说，你会是被学生需要这件事情， 嗯， 会在我心里占了一个很大的分量，这样子。欸，其实我在一起没有想要这么感性，怎么会这样？ 然后还把我讲到哭，是在考？ 对啊，怎么会这样？好啦，但所有反正总结来说，我们两个都有深刻的体会，老师真的很辛苦。 嗯。 非常的辛苦，不管是、已经在教育界待了很多年的老师，还是你跟我们之前一样就是一个小菜鸟新进的老师，在教育圈打滚，或者是跟学生相处，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相处， 嗯， 一定都非常的困难跟辛苦，觉得不像以前就是当学生时候那么的单纯， 嗯， 但我还是要很感谢那些就是愿意为学生奉献付出的老师们， 嗯，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祝天下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老师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以前带过这些我们就是小猴子的老师们都辛苦 了，对，大家都是驯兽师。 好，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 推荐时间，你这次要推荐什么？ 这次啊，因为我就很无聊，又在滑手机滑到。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 YouTuber， 对，是 YouTuber。然后我有一次偶然点进他的影片，发现他在做美食评测。点进去之后，发现他是就是讲话很靠北， 讲话很鸡掰的那种。 对，然后他好像蛮年轻，好像是个大学生的那种年纪、嗯。然后他同时是一位之前是厨师，所以他的频道里面除了会做美食评测。日常的 vlog 之外，他们家有养宠物，也会做一些宠物的 vlog。然后我觉得最疗愈，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他做菜。我觉得他在家里做菜非常厉害，就他可以就是在家里，然后做出一些很专业的动作，然后很专业的菜肴，你就会觉得天哪，太强了，好像跟他一样哦。 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做吗？ 对，但我刚刚是不是还没有讲是谁？ 对， 桑婕妤，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桑婕妤， 桑是。 伤肾的伤肾肾伤的伤。 伤肾不是肾肾伤什么？ 没有，肾伤是一个音乐家 哦。伤 肾，因为我不确定伤肾的 肾，伤肾的 伤是不是这个？ 我好像有听过。 然后节是很干净的那个节， 整 洁的 节。 鱼是 fish 的那个鱼， 桑节鱼，我好像有听过哎。 对，我觉得他很好笑，就是看影片虽然就讲话渐渐的，但很疗愈，感觉很像你的朋友在拍一部很靠北的影片。 OK， 换你。 好。我这次又要推荐一部漫画，因为我最近我自己的疗愈时间就会是晚上看漫画的时间，就是谁要找我都找不到的那个时间。 OK， 我找不到你。 对，我就是会把就是所有的 通讯软体 全部都关掉，然后就是好好的看我的漫画这样子。那我这次要推荐的漫画叫做《蓝色的旗帜》，你还记得我以前有推荐一部叫做《蓝色时期》？ 我记得。 对，那这一次就是。蓝色的旗帜，它的话是以前在 Jump 周刊上面连载的一部漫画。那它的话不像是那种一般的那什么什么战斗型漫画，它是青春校园剧。那简单来讲，就会是在一个校园里面，主角然后配角们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心意，然后彼此交织出不同的。路，然后你就是要看最后男主角要怎么的去做，最后的抉择。讲很简单来说是这样子，但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就是哲学的探讨，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感情之间的讨论，或是价值观的冲突冲撞。就是其实在里面的话，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青春的。恋爱漫画了，我觉得里面还有更多更 深度的东西。那它的作者叫做，应该是这样念吧，开斗 ，KAITO。那如果是日文吧，应该叫开斗吧？ 应该是。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我看完之后，内心觉得也是很冲击，也觉得很感动。里面有尤其有一个篇章，就是在讲，就是有没有歧视这件事情，两个对立的人，然后互相的在做沟通。做就是价值观的冲突跟辩论，那一段非常的精彩跟有趣，所以推荐大家可以看《蓝色的旗帜》，然后作者是开斗，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我是推荐 YouTuber 桑杰鱼，那 我的话是我《蓝色的旗帜》，然后作者是开斗。 OK，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欢迎你订阅我们。我们目前如果都还有库存的话，就是每个月的1号跟15号中午会上架。 是，没错。 那如果真的没有库存，那就 sorry， 就等我们一下这样。 对，有时候世事难料。 没错，我跟你讲，我们其实想要讲这个 slogan 很久，但每次都 忘 记讲。 这是第一次吗？ 这是我们第一次讲1号、15号。对，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是你去看了我们。刚推荐的东西呢，也欢迎你寄 email 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5520 podcast。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喽， 拜拜， 拜拜。